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36首诗，寻南溪长山道人隐居，刘长卿。 今南溪长山道人隐居，刘长卿。一路艰险去，未太见离魂，并已成枝，春草闭寒门，故意看相思，水山多水远，客花一相依，相对梦魇。 晚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